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故宫》第六集《故宫藏词》。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东南角的南三所，它曾经是紫禁城里皇子居住读书的地方。故宫博物院的古器物部就在这里办公。这位叫耿宝昌的老人已经84岁了，他已经在故宫工作了将近50年。在这50年里，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瓷器，鉴定瓷器，抚摸这些瓷器。瓷器是我们这个善于创造并身负美感的民族曾经所独有的，它有火的刚烈，水的优雅，土的敦厚。人把那个看似普通的泥土，在水与火的灵动下，在中国人心灵与精神的升华中，成就出这种美丽的器皿。它曾经是武则天供奉佛指舍利的至尊之器，是宋徽宗宫廷院落中雅致的摆设，是元世祖进行东西方贸易的贵重商品，是永乐皇帝赐予外国使臣的珍贵礼物，是雍正皇帝亲自设计的艺术品，也是中国每一个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更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宫殿中无处不见的珍宝。它跨越千年的时空，成为今天紫禁城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如今在这座博物馆里所收藏的150万件文物中，约35万件是瓷器。据耿宝昌先生自己介绍说，这些瓷器他都曾亲自鉴定过，而在这其中和他最有缘分的是一对高不过2寸的小瓷杯，它是明成化斗彩三秋杯，是故宫博物院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70年前，当耿宝昌先生在琉璃厂的古玩店做学徒时，就曾和他有过一面之交。这对瓷杯最初的主人是统治大明帝国的成化皇帝。据传说，明成化17年，也就是公元1481年，主持日常朝政的大臣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们的皇帝了。此时的皇帝朱见深经常和自己最宠爱的万贵妃在后宫里寻欢作乐，为了讨这个比自己大17岁的女人的欢心，成化皇帝命令景德镇的工匠特制出一种小巧玲珑的酒杯给她把玩。这种会有子母鸡图案的叫成化斗彩鸡缸杯，目前世界上仅存10几只。而会有蝴蝶、兰花和小草图案的成化斗彩三秋杯则更为珍贵，世界上保存完好的仅有1对，现在珍藏在故宫博物院。 这些小小的杯子一出世不久就被当时的文人称赞为天下酒器中的极品，其鲜嫩而淡雅的风格旷绝古今。时间已经过去了500多年，成化皇帝和万贵妃曾经把玩过的这些瓷器，有的至今仍然收藏在这座宫殿里，有的已经散落在世界的不同角落。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35万件瓷器中，绝大多数都是这座宫殿曾经所独有的。这些瓷器与生活在这座宫殿里不同时代的主人发生过很多的故事，斗转星移之间，他们大都成为了今天我们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经典艺术品。它是温润的玉，它是晶莹的冰，它是山水之间的清翠，这是中国历代文人雅士对这种瓷器的赞美。它就是秘色瓷，今天故宫博物院收藏到的最早为皇宫专用的瓷器。在将近数百年的时间里，关于这种瓷器有很多神秘的传说，关于它是否存在，关于它的来历和名称，曾经众说纷纭，无有定论。直到1987年，13件秘色瓷在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这种争论才结束。目前仅存于世的秘色瓷数量尚无考证。故宫博物院在新中国成立后收购有3件藏品。这种神秘的瓷器，即便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难以见到它的真容。乾隆皇帝曾经作诗感叹：礼堂乐器人间无，赵宋官窑臣心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稀少和最美的东西往往会被皇家垄断。明洪武2年，御窑厂正式在景德镇设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它由朝廷督办，集中全国最好的工匠，用最好的瓷土专门生产皇家使用的瓷器。这些瓷器禁止民间使用和买卖，烧制手段和配方对外严格保密。贫穷出身的朱元璋，也就是在设置官窑的这一年，出于节约的目的，规定将祭拜天地的礼器改为瓷器。过去这些礼器都是用金银器和玉器制作的，后来明成祖朱棣带头将吃饭使用的玉碗换成瓷碗，还将随葬时的名器对海外臣国的赏赐换成了瓷器。这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明永乐青花压手杯，在它的内底写有永乐年制的字样，这是中国官窑瓷器上第一次出现皇帝的年款。从此以后，新皇帝登基都会在他新烧的瓷器上写上自己的年号，这也成为中国官窑瓷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皇帝的提倡和带动下，明朝瓷器的烧造水平又得以提高，并开始大规模生产。那个时候景德镇工匠四方来，气成天下走，成为中国制瓷业的中心。一位到过景德镇的法国传教士形容其制瓷的壮观场面：白天浓烟遮蔽了云彩，晚上窑火映红了夜空。那些烧制好的瓷器将被带到世界上各个文明地带，那些从扬州、广州、泉州出发的中国的、波斯的、葡萄牙的和以后英国的船队，满载着瓷器 驶向印度、阿拉伯半岛、欧洲甚至非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里烧造的最精美、品质最高贵的瓷器，却只会运往一个地方，这就是北京紫禁城。现在，故宫博物院不仅收藏着专为皇家烧制的御用瓷，也收藏着元明时期向海外输出的贸易用瓷。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青花瓷。这种白底蓝彩的瓷器淡雅清脆，被后世称为人间瑰宝。公元2005年7月，在英国佳士得拍卖会上，一件元代青花瓷拍到了2.3亿元人民币，这创造了亚洲艺术品拍卖的最高价格。这是现在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元青花大盘，这是元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这种青花釉里红比单色青花还要名贵和稀少。中国青花瓷起源于唐，兴盛于明，它的制造到了明代，无论是数量还是品质，都达到了一个最高峰。这里最具代表性的是故宫博物院藏的永乐宣德青花。永宣青花采用郑和从西洋带回来的外来青料，俗称苏麻离青，用这种颜料能烧出浓艳的色彩，它在瓷器表面烧成独特的斑点，形成了类似中国水墨画般的晕散效果。就是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与茶叶、丝绸一起，作为最受欢迎的中国商品运往亚欧非三大洲。从元到明，大规模的海外运输中，到底有多少艘运送中国瓷器的船只被大西洋还有印度洋的波涛吞灭，已经无人所知。幽深的海底沉睡着多少秘密，每次打捞都有激动人心的发现，让人意外的惊喜。 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故宫第六集，故宫藏瓷。 陶瓷质地脆弱，非常容易损坏，在高温烧制的过程中发生的复杂变化往往是难以预料和控制的。所以中国古人说，一件好的陶瓷烧成要具备天时地利和人巧。一些器形、质地、图案和色彩俱佳的精品，甚至是工匠们终其一生而求之不得的。但精品依然流传到了今天，这就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官窑最有代表性的瓷器。耗费很多人力物力烧造的官窑之作，据说稍有瑕疵便会被当场砸碎就地掩埋。这是今天景德镇明代御窑厂的遗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埋藏在那个年代土壤里的官窑青花碎片。而在紫禁城里埋藏碎瓷片，也曾经是太监们的一项日常工作。据记载，明清时期皇宫内所使用的瓷器，即使破损了也不能随便处置，必须找专门的地方掩埋，不能有一片碎瓷流出宫外。故宫博物院成立后， 在院内多处施工时挖出过大量各个年代的陶瓷器碎片，完全证实了这一记载。这是位于故宫博物院北路的北吴所，从故宫院内挖出的碎瓷片已经成为陶瓷专家研究古代陶瓷的最好标本，而清洗瓷片也就成为故宫博物院古器五部陶瓷组经常进行的主要工作之一。 他为什么也不写字？ 这个问题啊，就是然后就是康熙的煤款的东西，还是官窑还是民窑？ 他光打圈 历史上啊，就没有把它闹清楚。在过去俗常的约定成俗的一句话叫刻货。刻货是什么？就是外销的东西吧，等于外销瓷了，没有不是官窑。有的就说康熙时期，康熙皇帝本身呢不愿意让写皇帝的年款，说这瓷器容易打碎，打碎了以后就跟垃圾一样，这个扔了，这个所以康熙不好尊号。 皇家之物就会被打上皇帝的印记。皇帝的审美情趣、性情爱好以及他的政治抱负都会深深地影响不同时代瓷器的制作。大清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八岁的康熙皇帝刚刚登基，专管宫中事务的司礼大太监吴良辅便被孝庄皇太后下令补上。由明朝设立的太监专权的十三衙门被撤销，另立内务府。内务府由皇上直接任命亲信管理，负责宫中的一切事务。内务府下设的造办处掌管宫廷内一切器物的制造，下设如意馆、金玉座等几十个部门。瓷器的生产则由内务府总管直接负责。从康熙开始，清朝皇帝对瓷器烧造所投入的心血远远地超出前朝君王，但康熙对中国瓷器最大的贡献是他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珐琅彩瓷。那个时候法国传教士进贡来一些铜胎画珐琅，让康熙皇帝几乎是一见钟情，他决定在宫中尝试制造，并将这种珐琅工艺移植到他所喜爱的瓷器上。为了全力烧造珐琅彩瓷器，康熙皇帝在造办处下专门设立了珐琅座。瓷胎画珐琅的烧制方法和其他瓷器都是不同的，它是唯一在皇宫中搭窑烧制的御用瓷器。当陶瓷的素胎在景德镇烧好后，再将素胎运至紫禁城内，由宫中画师画上图画，上好材料，然后在宫中烧制。为了方便康熙随时亲临作坊巡视督察，烧制珐琅彩的小窑搭设在了养心殿。一件瓷器由皇帝直接授意亲自过问，并且就在皇宫内烧制完成，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是绝无先例的。铜胎画珐琅来自西洋，康熙广为召集会画画的外国传教士，甚至每见到一个传教士就会问他是否可以作画，如果回答是，那么这名传教士就会被半强制地请进宫内，与工匠们一起烧造珐琅彩。康熙五十六年的三月，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马国贤在写给欧洲同行的信中这样写道：皇上开始非常喜欢欧洲珐琅画，命欧洲画家来画珐琅，我们必须将一整天和卑贱的工匠们同坐席，于是言称不曾学过画珐琅，而且也故意不学此技术。我们将画画得奇烈无比，于是皇帝下旨作罢。

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故宫第六集故宫藏词。 公元1723年，雍正皇帝继位，他继承了父亲的江山，也继承了康熙皇帝对珐琅彩的酷爱。但是在雍正6年以前，珐琅彩瓷器进展还是比较缓慢，主要是在康熙到雍正6年以前这段时间，珐琅彩瓷器用的珐琅料还需从西洋进口，颜色也只有8-9种。雍正皇帝登基以后，当时就让他最信赖的13弟允祥来负责内务府造办处的工作，也具体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烧造。到雍正6年，国产珐琅料终于炼成，而且它烧炼出来的花色品种比进口料还要多，足以保证珐琅彩瓷的创新需要。雍正对珐琅彩瓷器的痴迷比他的父亲康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处理繁忙的政务之余，还经常亲自设计瓷器的样式，对使用的原料、绘画图案乃至器物的高矮尺寸都要一一过问。雍正6年2月17日这一天，雍正皇帝处理了多件国家大事。上午他先到中和殿、保和殿检视第二天到先农坛祭祀的准备工作，回到养心殿后，他批阅了3份奏折，又发了2道谕旨。就是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他还对珐琅器的器型、花样、材料做出了细致的批示。这是雍正时期珐琅彩瓷器，现在的研究者评价这些瓷器淡雅清新，有着隽永的审美。它跟康熙时候的风格有所不同，基本上摆脱了铜胎珐琅彩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珐琅彩瓷直接让当时著名的宫廷画家用珐琅料在白瓷胎上彩绘，在这些瓷器上出现了中国传统文人所崇尚的梅兰竹菊和意境悠远的山水画。在中国8000年延绵不断的陶瓷发展史上， 珐琅彩瓷器是中国古陶瓷顶峰期的作品，它代表了中国陶瓷制作的最高水平。雍正在信奉藏传佛教的同时，也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他崇尚天人合一，追求古朴自然，所以以沉静雅素为风格的宋瓷深受雍正皇帝的喜爱。雍正对宫廷瓷器的另一个贡献，是他对宋五大名瓷的仿烧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雍正八年八月初七这一天，他来到文华殿经研讲学，而就在这一天，他还下令要求御窑厂仿烧宋代钧窑瓷器。这就是雍正仿制的钧窑古丁玺。这是真正的宋钧窑古丁玺。钧窑瓷器以红蓝相间的钧红釉闻名于世，民间一直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等等说法。据传说，宋徽宗曾做过一个梦，梦到了雨过天晴后天空的颜色，他非常喜欢，汝窑工匠按照他的要求烧成了这种淡青色的瓷器。宋代五大名瓷中传世最少的是汝瓷，全世界不足百件，故宫藏有20件，现在一部分在台北故宫，一部分散落在世界各地。明代《宣德鼎彝谱》中记载，内府所藏柴汝官歌钧定。从这个记载中，后世得知宋代有五大名瓷流传于世。紫禁城所藏的宋五大名瓷曾为宋朝皇家御用珍瓷。歌窑釉面布满开片，开片由深黑色大开片与褐黄色小开片交织而成，俗称金丝铁线。官窑瓷器以粉青釉色为最大特点，造型典雅古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中唯一一个烧白瓷的瓷窑。定窑瓷器讲究刻花印花装饰，它的印花水平居宋代各窑之首。这些瓷器目前是故宫最珍贵的藏品之一，它们是中国瓷器制造史上的第一个历史高峰。中国瓷器的工艺水平在清朝康雍乾时期达到了又一个高峰。当雍正的儿子乾隆即位后，正经历着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太平盛世，而这个时候作为陶瓷中心的景德镇人口竟达100万，而为皇家制瓷的御窑厂作坊多达23个。乾隆三年，他命宫廷画家为他绘制陶冶图册。这本图册详细地记录了御窑厂的生产状况，展示了乾隆官窑开发的新技术，对官窑瓷器生产的20个工序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将整个官窑烧制流程规范化了。乾隆以帝王之尊亲自策划陶瓷的生产，包含着乾隆想表达亲民勤政以德治理天下的政治理想。赐身朝愿， 是陶冶图册中记载的陶瓷生产中很重要的一道工序。关于这个工序，曾有这样一个传说：明万历年间，根据朝廷命令烧制大龙缸，每每失败，期限将至，工匠将受到惩罚。一个叫童斌的工匠心忧如焚，为救这些人，自己跳进窑火中，大龙缸终于烧成。后人为了纪念他，供奉其为窑神，每次烧窑前都要烧香四拜，以求保佑烧窑成功。陶冶图册上的这些文字，是一个叫唐英的督陶官奉命撰写的。唐英13岁起在养心殿做杂役，他善画能诗，还擅长编写剧本。雍正6年，唐英因办事干练受到赏识，而被派驻景德镇御窑厂监督窑务，做督陶官年希窑的助手。他用3年的时间谢绝一切社会活动，和工匠们同吃同睡，苦心钻研。在雍正9年的时候，他已经从一个外行变成技艺精湛的陶瓷业专家。在乾隆2年，唐英成为正式的督陶官，他督导陶务前后20多年。在这期间，景德镇所制的陶瓷被后人公认是瓷中珍品，无论在品种的仿古创新方面，还是在器物的制作技艺方面，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唐英因此而成为历史上最不同凡响的督陶官。乾隆时期，陶瓷生产的管理更为严格，尤其是对督陶官的要求甚严，颇似今天的问责制。那个时候，即使像唐英这样的人也会动辄受罚。乾隆13年，年已66岁的唐英接到了乾隆皇帝的圣旨：此次唐英进城瓷器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城？将这次成进瓷器钱粮不准报销，捉一赔补。结果这次烧造的467件瓷器，所有的费用全部由唐英自掏腰包。唐英进城的创新之作粉青釉焦太平。焦太是取易经中天地交泰，即天地相交，时运亨通之意。它上下两部分互相勾套，既可活动又不能拆开。这件粉青釉焦太平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一件也是唐英烧制的粉彩八卦如意篆心焦太平，现在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乾隆粉彩镂空篆心瓶，这个篆心瓶由3部分组成，除瓶体外其他部分都可以转动，特别是颈部的转动部分与瓶体构成了一部天干地支的万年历，既美观又实用。乾隆本人表现于瓷器的关心，其实与他关注别的文化事业一样，强烈希望创造非凡与超前的理念。乾隆皇帝无微不至的参与和督陶官的努力，使得乾隆官窑出现许多创新之作。景德镇御窑厂为乾隆皇帝烧制的一件中国陶瓷史上空前绝后的作品，这个高将近87公分的大瓷瓶被称为瓷母。 总共汇集了15种釉彩，16道纹饰，彩绘12幅吉祥图案。此前，历朝历代都未能烧制成的这样硕大且工艺复杂的精美器物，扣合着乾隆皇帝对自己十全老人的评价。当乾隆拥有这件登峰造极之作时，他自己统治的这个帝国正创造着中国历史上文化和艺术的一处高峰。他拥有的疆土如此广大，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如此多姿多彩。但是随后的50年内，这个王朝将面临从未有过的困境和灾难。他的儿孙们不再享有天朝大国的安宁和富强。一个王朝的败亡很快到来。在此后的岁月中，中国的宫廷御制瓷器每况愈下，直到宣统3年清朝灭亡，官窑生产成为历史。而紫禁城所拥有的跨越千年历史的瓷器珍宝，也在这个历史的动荡中开始散落。从清末开始，一大批藏于深宫的瓷器珍品先后流失，历经战乱坎坷，辗转国内海外，留下许多人与物之间情感与缘分的故事。当成化斗彩三秋杯从宫廷流入民间后，耿宝昌与他的第一次接触就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那个乱世之秋。20年之后，耿宝昌与稀世珍宝三秋杯再次相逢。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故宫博物院的瓷器收藏又开始了新的一页，先后有20000多件瓷器陆续收藏进故宫博物院。2005年9月26日，从18世纪沉没的瑞典哥德堡号商船上打捞上来的181件中国外销瓷，在故宫博物院5门城楼展厅展出。展览过后，他们中将有18件永久留在故宫，成为故宫博物院35万件藏瓷中新的成员。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心里